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57集。听主，我后悔了，后悔回到上海，后悔再见你。我们的开始就是不应该，我罪过。 阿姨，不要说了。 女子一双愈发瘦的手已被掩面，庆幸她平日里不化浓妆，不然太过狼狈，声音愈发颤抖。 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错计，最应该受惩罚的人也是我。 韩听竹隐忍着情感，因更多的是为她从未流露出如此汹涌的柔弱而心疼，起身把他拥入怀中，任他泪水蹭他满身。 阿姨， 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柔，似他陷下敏感的心。 我从未后悔，还有时间，我等你，等你开口告诉我，书房里为何只有唐诗，写过万千遍的关城是谁，女友有着怎样的过往，我都想知道。 下人小心着在远处开口。 先生太太，苏家小姐造访。 韩听竹抽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帕子，小心着给她擦干净眼泪，在阿音看不到的上方，眼神实在是暗藏温柔，手亦在给她整理碎发。 阿音请了苏小姐。 阿音仍有些哭腔，顿顿点头。韩听竹了然，也不问缘由，确定他模样得体之后抽身，而自己腰间一块阴晕才是不得体。 我上楼了，你同他讲。 满桌的饭菜一口未动，他转身，楼梯传来声响，黑色身影消失不见。七点钟，阿音同苏小曼坐在客厅沙发，下人泡了玻璃罐子里尘封许久的八宝茶，两只盖碗烧滚烫的热水小心着放在茶几上，是阮罗当初送给阿音的一罐，因为韩听竹只喝白水便搁置了起来。沏茶的阿姨许是想年纪小的周太太爱喝，苏小姐也适合，她叫人去餐厅把饭菜盖起来，客厅里便只剩两只鬼，确切地说是一只千年老鬼和一个被鬼附身的死人。阿音抬着碗底的托送到他手里，借机坐得近些。苏小曼知道茶水定然滚烫，下意识躲闪，被阿音抓住了手腕，眼神柔中带狠，缓缓开口。拿着这个托，不烫的。苏小曼迟疑接过。 阿音姑娘。 啊，多久没听到的称呼了。阿音须得仔细想想，当初千年鬼约期限满后，他消了鬼限，婉拒了阎王爷要他再做鬼差的邀请，要差的酒肆签了许多地方，他好似对酒情有独钟，阿音便跟着走。大隐于鬼界跑得最勤的是崔珏的判官殿，就差为他当牛做马，再出现于人世已经是民国年间，如今姑娘是泛称，人们已经不会这么叫了，即便遇上识得他的鬼，对方也是穿西装洋裙要叫阿音小姐而非阿音姑娘。你知道我鬼界谁人不知，五百年阴气化身的阴魔罗鬼，执念深到阎王爷都怕他行差踏错，做过鬼差，同僧人相爱，立春那夜大屠长安，再走十八层地狱同阎王戾气，千年间众鬼躲避不敢招惹，再往后无声无息，有说他阴寿作尽身死了，有说他去找僧人转世了，众说纷纭，无需多谈。 我知道。 你是谁？我可见过。阿音问的自然是他的鬼魂本体而非苏小曼。他沉默许久，久到阿音都要失去耐心，毕竟苏小曼不是竹寒，她给不出无穷尽无条件的宽容。 阿音闻得到他身上的死人味越来越重了。如果没猜错，苏太太说女儿坠马，应该就是那时已经死了，才叫着小鬼趁机入了体。 您一定见过我的，除夕那天，我躲在二楼未开灯的走廊里。 便是猫儿叫的诡异那次。看阿音点头，他继续说， 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想见见恩公，他现象很危险，伤员那日就有人想要害他，当时苏小姐还活着，是我撞了他一把，不想毁了您的花灯。 阿音直觉他是唐朝年间的人，可想不出关城还救过谁，为何他是你恩公？苏小曼不语，怔怔出神，已经陷入了自己打的死结之中不拔。那便换个话题，永成可在你那儿？ 我会还给他的，我待不久了，不过平凡小鬼寄宿在人身上也不得长久，倒是比我做鬼时还艰难得多，我想请他吃一餐饭。阿英姑娘，韩太太，我绝无别的奢望，恩公这几世定然都过得很苦，我只想同他面对面的闲说几句话。 确定永成是他所偷，阿音心头放松许多，好似失了千年的至宝即将寻回，正如他守望千年的爱人。你要他吃饭，我不会阻拦，也不会去打扰，但你应明白，转世过后虽除了身份以外都一模一样，但真真不是那个人了。要插若是线下在场，定要夸张鼓掌，再讽刺阿音一句，劝别人倒清灵得很，怎么放在自己身上就想不开呢？苏小曼有些羞涩地点头，头愈发地低下去。 我知道的，我撑不下去了，上海地下的鬼差也在催我，我翻鬼律，能在下去之前同他单独说说话，是我最后的愿望。 阿音笑容之中实在不明不白，谁也琢磨不出，苏小曼递了张帖子，是他亲手所写，满是繁体，叫阿音代为转交给韩听竹。阿音本想拒绝，因他深知韩听竹不会答应，他不想平白无故地做被他怨恨的替罪羊。可转念一想，他怕这个做什么，若是恨他，恨也无妨。送苏小曼出门，阿音叮嘱，还望永成早些归还，是为他好。天黑得彻底，苏小曼不用打伞，声音有些如烟飘渺， 三日为期。 要说浪漫，无人比得过古人，你看他说三日为期，胜过多少虚伪繁缀的语言。阿音听得舒服，信他这三日之期，只觉得眼前人穿的不是西装洋裙，而是在盛唐画卷般的永夜，如群少女渐行渐远渐无书，恍惚还看得见她眼下入云斜红。回到客厅，太过明亮的灯照得人眼前有些不真实的恍惚。阿音拿起素色信封的腰帖，打算上楼，脚踩在第一阶楼梯时忽然停下，回想起不多时前耳边听到的那句， 阿音，我从未后悔。 他一点也不需要吃饭，因他不是真正的人，可韩听竹是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